这就是黄沾、徐克、罗大佑演唱的《沧海一声笑》。应当说，这首歌曲在很多年轻人的心中，可以说伴随了他们成长的一个时间段，令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都会把自己比喻成《笑傲江湖》当中那个自由自在、放荡不羁的令狐冲，给了年轻人很多的梦想的空间，那是一种英雄的情怀。所以说，《笑傲江湖》当中没有鲜明的历史背景，这表示这种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、任何人的身上，包括现代人。而徐克执导的影片《笑傲江湖2》当中插曲《笑红尘》则唱出了江湖人士的洒脱不羁。影片当中，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在一群歌女的相伴下醉酒弹唱《笑红尘》，这一幕成为了影迷心中的永恒的经典。陈淑桦的配唱至今仍然让人觉得余音绕梁。 红尘多可笑，痴情最无聊，能空一切也好，此生未了，心却已无所扰，只想换得半世逍遥。 这就是陈淑桦演唱的这首《笑红尘》。《笑傲江湖》属于金庸的后期作品，小说的叙事手法已经到了炉火纯青、出神入化的境界，书中所描写的场景、人物以及各类武林人物交手搏斗的场面数不胜数，而且紧随情转，变化无穷，又能够贴近现实生活，让读者读来好似身临其境，所以自然而然成为了人们热衷翻拍的作品。电影和电视剧纷至沓来，共有十部之多。现在要为大家送上的歌曲啊，是2000版的电视剧《笑傲江湖》当中的一首《任逍遥》，由任贤齐带来。 让我悲也好，让我悔也好，恨苍天你都不明了。让我哭也好，让我泪也好，随风飘飘，天地任逍遥。诸神太单薄，有志气高，哪天也骄傲，就为一个缘字情难了，一生一世相扑步不老，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，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，心不能活到老，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。 作也好，随风飘飘，天地任逍遥。 这首《任逍遥》是任贤齐演唱的，2000年《笑傲江湖》当中令狐冲的角色是由任贤齐所饰演。就在同一年，新加坡也投资拍摄了一版《笑傲江湖》，由李明顺和范文芳主演。而在2001年，中央电视台又拍摄了一版，由李亚鹏、许晴主演。短短两年的时间，一部作品就被翻拍了三次，无数的观众陶醉在金庸的武侠世界当中。而在中央电视台拍摄的这部版本当中，著名作曲赵季平为王菲、刘欢量身定做了这首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歌，就叫做《笑傲江湖》。 热呀？ 那还用问，当然是娱乐大篷车。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我们继续在金庸影视剧当中纵歌江湖。在金庸作品当中，《雪山飞狐》是一部饱受争议的作品。金庸在《雪山飞狐》当中采取了倒叙的结构，在非常扑朔迷离的情形下，把当年发生的故事一步一步加以揭露。这种手法是武侠小说当中从来未出现过的，也算是一种创新。而金庸的这种新手法的雏形是在《碧血剑》成熟于《雪山飞狐》当中。奇怪的是，在金庸之后的作品当中，这种手法却不再出现。不过越是有争议，越能让人念念不忘，《雪山飞狐》正是这样一部作品。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1991年由孟非主演的我国台湾版《雪山飞狐》的主题曲《雪中情》，由杨庆煌演唱。 寒风萧萧，北雪飘零，长路漫漫，踏歌而行，回首望星辰，往事如烟云，往事如烟云，犹记别离时，徒留雪中情。雪中情，雪中情，雪中梦未醒，痴情换得一生泪。 一首《雪中情》来自杨庆煌。《雪山飞狐》这部电视剧根据金庸的《雪山飞狐》和《飞狐外传》两部小说改编而成，相信每一个金庸迷都会对电视剧当中的胡飞赞不绝口，因为胡飞的侠气和柔情让人印象尤为深刻。就像金庸影视剧当中那些歌曲一样，既有江湖男子汉的豪情，又有儿女情长的那份温柔，想让人不爱都难呐。好了，各位，说到这儿，不知不觉当中，我们娱乐大篷车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听了这么多武侠歌曲，真的让我感觉自己好像也豪气起来了。想来武侠二字永远是男人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梦吧，让我们把这个梦永远的做下去。最后为大家送上《雪山飞狐》的一首片尾曲，罗大佑作词作曲，凤飞飞演唱的《追梦人》。我是导游韩涛，代表技术引力调度方方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。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梦，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，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，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，让青春娇艳的花朵绽开了深藏的红颜，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，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，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，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，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，你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，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，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，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，让它牵引你的梦，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，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，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，春雨不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， 刚才你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